行24周年行径与您共同成长，千英展翼综合金融服务，为高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股权和债权全生命周期融资，陪伴您企业成长每一天。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3.2度，今天最高气温在32度上下，湿度明显增大，体感比较闷热，外出依然要注意防暑降温。受高空槽影响，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有一次全市性的降雨天气过程，主要降雨在夜间，出行请带上雨具，驾车要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西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车多，还有京城高速进京方向沙峪收费站到京城主收费站行驶不畅，京藏高速进京方向清河北收费站车流比较集中，还有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收费站到郭庄子车多，还有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车流比较集中。另外新发地桥以南辅路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我们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苗山。 今天是一个工作日啊，不过说实话，今天的天气早上感觉起来还是比较凉爽的啊，这个微风阵阵，哎呀， 这个周末下雨下完还是有点作用， 难得的一点清爽。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一个什么样子的话题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可能会说到这样一个消息啊，就是在网站上大家预订酒店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只剩下一间房啊，这个什么房，你打过就或者看到网站上，反正就剩 什么叫房量很少啊，或者紧缺的，哎，等等的一些情况吧。其实这个很多是商家用来这个叫逼迫你赶紧下单的一种手段啊。那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咱们聊一聊，各位你们在住酒店的过程当中有遇到过什么样子的特殊的事情，想要跟我们一起说一说的吧？ 就出行那个住的那些事儿、趣事儿、是吧？ 哎，对，就是。对，在外出的时候呢，住宿的时候有遇到过什么样子让您特别难忘的事情啊？您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其实我就经常碰见这样的事儿。 哦， 我碰见好几次，比如订好酒店，人家说我一去那个办登机手续，或不入住手续，人家就说哟，您来的有点晚，这房子已经又给别人了。 那好， 我钱都交了，这种我经常遇见。 这个是违法的吧？ 是的，但是人家比如说啊，我要求你3点或2点入住，有的时候飞机晚点吧，可能大晚上才到或夜里才到 啊，你那去晚了，那你就不能怪别人了是吧？ 嗨，反正这个旅行过程当中、 嗯、 总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 对对对， 所以住的时候遇见的问题、嗯、然后怎么解决的是吧、 哎、 小插曲跟我们分享一下， 跟我们说一下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暑期公交调整运力，景点周边增发车次， 516西坝河结案中的见义勇为好市民出院了。 嗯，还有市公安局公交总队成立多个猎狼小组来打击公交地铁上的色狼。好， 上半年、嗯、哎，上半年的电影票房大盘点，到时候咱们好好跟大家说说。 哎，还有六月份的科学留言榜发布啊，什么声波驱蚊呐、啊，什么等等的，还有能量饮料啊等等都。上榜了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有哪些谣言又如何辟谣。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啊。随着中高考的结束，进入七月份，之后呢，北京市的公交客运将会迎来暑期客流的显著变化。北京公交集团介绍说，针对市民低峰出行和晚间活动增多的客流特点，公交集团将会调配线路的运力，那尤其是增加故宫、天安门等景点的运力。 铁路暑运运输呢，昨天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了，将持续到8月31号为止，共计62天。暑运期间呢，北京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是6516万人，同比增加了430万人，增长7%。铁路部门呢预计暑期客流以旅游学生流为主，主要集中在京沪方向，青岛、烟台、哈尔滨、大连、南昌、武汉、西安、沈阳、昆明，以及北京、天津、石家庄、北戴河、唐山、邯郸等地区。 好，再来关注一下，市重大项目办近日首次公布轨道交通新机场线各站的效果图。新机场线一期工程磁各庄站已经实现主体结构顺利封顶，新机场线全线计划2019年9月通车试运营。从公开的效果图可以看到，三座车站草桥站、磁各庄站和新机场北航站楼站全部采用简洁明快的设计风格，白色的立柱，光滑平整的地面，设计多变的屋顶，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格外的赏心悦目。另外，施工方面，磁各庄站是继新机场北航站楼站之后，全线三座车站当中第二座封顶的车站。目前草桥站正在加快实施中，新机场线已经进入了工程建设的冲刺阶段。 咱们再了解一下民生方面的消息啊，在516西坝河结案当中呢，与歹徒搏斗的见义勇为好小伙小蔡，上周五正式办理了出院手续，他的伤情呢恢复的比较顺利，将回家继续休养。今年5月16号啊，一名广东男子因沉溺网络赌博欠下了大额的赌债，在西坝河地区呢对一位女性实施了持刀抢劫，路过的三名群众呢徒手与这个歹徒搏斗，最终呢将歹徒制服。事发之后呢，歹徒将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三名群众被授予了见义勇为勋章。为制止犯罪，29岁的小蔡是徒手夺 刀啊，身受这个七处刀伤。18岁的小张呢，是一脚将歹徒踢倒，但也被歹徒划了两刀。在煤炭总医院呢治疗2周之后，小张也于上周出院了。根据医生介绍，二人的伤情呢恢复比较良好，不会影响今后的工作和生活。 这样大家也都放心了啊。哎，再来关注一下啊，随着夏季的到来，公共交通系统的这个猥亵等季节性的案件也随之增长。市公安局公交总队科学研判警情之后呢，在多个派出所成立了叫猎狼小组，专门打击那些在地铁内滋扰生事的色狼。啊，自从猎狼小组成立以来，已经抓获了118名地铁色狼。 我真不少。 四惠站派出所的猎狼小组就是他们其中的一支队伍。那日前呢，在八通县传媒大学地铁站，一名男子猥亵2名女性被发现，经过民警的跟踪调查取证，将其抓获。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2018年，截止到目前，四惠站派出所共查获猥亵人员23人，行政拘留21人。这个确实是啊，夏天坐地铁啊，尤其是还比较挤。 对，穿的也比较少。 所以这几个，你像八通站的这个八通线对吧？ 对，四惠站啊，这是一交通枢纽站嘛，传媒大学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人流比较大的站点。所以呢，女性朋友自己保护好自己哈。 但是我想真的说啊，这些这个什么小流氓色狼们啊，现在的女孩子已经成长为那些敢于发声啊，你要是真是对他们这个怎么说呢，动了那些歪念头啊，现在姑娘们是可以要求身边的人，包括能够把这些话说出来啊，勇于跟这些歹徒来进行。 而且现在的姑娘啊，你别小看， 斗争的， 别以为是姑娘，天天健身的年轻人很多的，这个身条 打肯定不能打啊。这个女孩子其实有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还要保护好自己，对吧？然后呢，该找旁边的人帮忙，找旁边的人帮忙。但是咱不能再吃那种哑巴亏，他这个怎么说呢？猥亵你，你不敢吱声，这个我觉得千万不要这样。再来说一下，昨天上午，市工商局对全市销售电动车的经营者开展集中执法检查，对线上线下违规销售电动车行为进行查处。本市违规销售电动车专项治理行动进入到了执法检查新阶段。如果经销商仍然继续销售超标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四轮以及老年代步车，将会受到工商部门的查处。 昨天呢，位于广外红莲南路的长乐坊城市森林公园正式对市民开放了。公园呢呈三角形，面积是6000多平方米。它的另一端出口和这个丰台区的康宁居社区大门是仅相隔一条小马路。这里呢成为连接西城区和丰台两区的绿色走廊。位于马连道的第三区的长乐坊2号线这个地块也将会在年内竣工。届时整个长乐坊森林公园面积将会超过20000平方米。今年呢，西城区将重点建设长乐坊和同乐园两处森林公园，计划全市新增城市绿地是8公顷，服务半径覆盖率呢将会达到96%，逐渐消除绿化覆盖盲区。届时呢，咱西城区将拥有包括广阳谷、新街口、长乐坊、同乐园在内的6处城市森林公园。 电视第二波，画面一幅幅过，左耳感觉右耳闪躲，有眼睛独自寂寞，门没锁，进来坐，电话怎么没响过？我削了一个苹果，只放着没咬过，明明感觉你来吻我，却怎么没发生过？门没锁，进来坐，连蚂蚁也不放过。没来坐，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我。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 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一个苹果只放着没咬过，明明感觉你来吻我，却怎么没发生过。门没锁进来坐，连蚂蚁也不放过。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过。 好的，咱们接下来时间看看这个微信平台上大家都在住酒店的过程当中遇到过什么样子的事情呢。 这个新兰这位朋友就说了，记得某年夏天和发小啊去济南，住的酒店式的公寓。去之前我就问了，这有没有冰箱啊？对方说有啊。结果去了之后找了半天没找着。后来就靠在一面墙上，我就想到底在哪儿。后来觉得这墙不对劲儿，结果发现箱在墙里。 人家还发过来了照片儿。 我觉得这真还不算箱在墙里， 这个很明显呀，新兰啊。 哎呀，新兰你怎么了？ 你看。不是，它是这样，它是合上以后真的是跟个柱子是一模一样，你打开以后跟个冰箱似的，但是它合上以后就完全融在这个柱子里了。 它这个厨房的装修整体吧，风格和地板是一个色儿。 还有 Betty 说了啊，这个我们2013年春节前带娃去三亚玩，选在了离三亚湾最近的酒店里，晚上洗漱完毕之后准备休息的时候，突然女儿一声大叫，一只老鼠正在飞檐走壁的满屋飞窜，赶紧叫来服务员，抱着我女儿在大厅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才把那只老鼠围逼到卫生间然后处理掉了。后来老公去楼下买水，凌晨的大街上除了一家店家关门收拾，还有两只个头硕大直立聊天的老鼠。两只老鼠站在大马路中间聊天。哥们儿你干嘛呢？哎呀，这不快7:30了吗？等我们出发呢。哎呀，真是白天不懂夜的黑。不是，我想说三亚老鼠那么多吗？ 三亚湾，哎呀， 这好家伙啊！ 有的时候是南方哈，这有的时候就是潮湿一些，跟北方环境不太一样，可能真是不太习惯。 好，再来看看你那边的朋友啊。 不然自己就说了，去泰国旅游的时候啊，这个准备的酒店起火了，结果就没地方住了， 火了， 语言又不通，只能找了附近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宾馆。结果发现，嘿，真超值，一天300多，还管晚饭，有肉有海鲜，老板还没事就带我们出去溜达。 哎呀， 歪打正着。 你能把那个酒店小的不能再小的一个宾馆，是还一天300多吗？ 可是管晚饭呢？ 哦， 晚饭一般正餐是最贵的一顿嘛。 哦， 其实你有那个这种趣事吗？我有一个特神奇的事儿。有一年啊，我跟一个闺蜜女性的朋友，我们俩就说，这新年哈，咱们31号，咱们跨一个年也追一把洋气的瘾，咱们去香港吧，看看维多利亚的烟火。 哎呀， 我们就说行啊。然后提前几个月我就订了酒店，结果提前几个月之后都是，你知道12月29号、28号都有房，1月2号、3号都有。唯独31号和1月1号是没有房的。所以我当时想，还先订着吧。结果呢，最后就是前后都有，一直到临出发了还是没找着房。你知道最后想的什么办法？ 什么办法？ 我就打电话给我订了的之前28号和29号的酒店的老板，我说您问问周围有没有地儿住，我实在不能无家可归啊。老板说这样吧，我跟楼上的那个住家说一说，看看能不能收留你两晚。结果就这么解决的， 就等于说住到人家里去了。 对， 但 是人家说了，那能不能跟我们酒店一个价？我跟人商量一下，我说当然可以。 主要是你说你们挑这日子是吧，在这个跨年的日子跑到维多利亚去看烟火，那多少人在这一天去看维多利亚的秘密是吧。这时候房是很紧张的啊。 对，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咱们今天聊一聊您各位出去住酒店都遇到过什么样子的特别难忘的事情啊， 趣事儿囧事儿都欢迎。 趣事儿囧事儿啊，这个尤其大家今天要踊跃互动啊，我就要看看谁一说到住酒店不互动了，有事儿啊。我们出发吧，每天7:30，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这个今年上半年的票房的情况啊。 半年过去了，盘点的时刻咱又来了。可以说今年上半年电影市场的成绩还是不错的。来自国家广电总局的数据显示呢，截至到2018年6月30号，全年总票房为 320.31 亿元，同比增长 17.82%。观影的总人次呢是 9.01 亿人次，同比增长 15.34%。国产影片票房是 189.65 亿元，同比增长 80.1%。国产影片份额是 59.21%。全年票房过亿的影片目前有37部，其中国产影片15部，进口大片是22部。 而且今年上半年啊，这个破纪录成为了电影市场的一个关键词啊。今年比如说用时50天，票房就破100亿啊，同比2017年提前10天，还有用时90天，票房破200亿。 嚯、这么大数据！ 用时167天，票房突破300亿啊，等等的啊。 其实回顾一下说今年电影市场是迎来了史上最强的春节档。今年的大年初一全国票房是 12.64 亿，刷新了全球单一市场单日票房记录，单日观影人次是3217万，刷新了全球单市场的单日观影人次记录。大年初一到初三，也就是今年2月16号到2月18号那三天，累计票房32.32亿元、刷新了全球单市场周末票房记录。 哎呦，好哎呀，多少票房自己掏钱买的啊。 但是总体来说这个数啊，就说二月份单月票房101亿已经超过了北美市场创电影的市场记录了。不过对我来说啊，现在大家愿意自己花钱进这个电影院去看支持我们国产电影，真的是好的趋势、相比10年前来说哈。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6月份的科学留言榜吧，好不好？ 好。 由北京科技记者编辑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发布的6月科学留言榜近日进行了新一轮的辟谣。比如说第一个谣言跟大家说啊，驱蚊手机软件和声波驱蚊器采用了声波驱蚊原理，具有较好的驱蚊效果，原价999万现在只要9.9块啊。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来听一听啊。 真相是什么呢？国外学者曾经对3个不同频段的超声波驱蚊设备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这些设备都不能有效的驱赶蚊子。至于这个驱蚊 APP 软件根本就不能释放超声波。 这我就觉得这你们告诉我，我们听众当中有没有人下这种驱蚊 APP 的？ 好多人建议我下呢。 你可以把建议你的那人拉黑了，好吧？ 对吧？我从来都没信过。你知道我当时质疑过他们，我说这东西为什么有用？他们说，哎呀，它会发一点小小的声音，你听不到的声音，声波。我说真的，那多费电啊！当然我， 这简直就我跟你觉得这。要不然说以前那些文章啊，那些故事啊，这是叫阳光之下并无新事，真跟那些所谓的什么皇帝的新衣啊，还有那些什么卖什么驱蚊子，你得贴到蚊帐上的呀，这些有什么区别啊？ 下次有人再劝你啊，就装这个或买这类东西的时候，咱就说，哎呀，你没文化太可怕。 你可以考虑一下你这个朋友的智商啊。再来看一下，能量饮料不仅能解渴，这是谣言啊，谣言是能量饮料不仅能解渴、补充体力，还有提神醒脑、让思维变得敏捷的功能。 哎呦，这不是广告语吗？ 哎， 那真相是什么呢？目前市面上在售的功能饮料、能量饮料品种都很多，配料呢大体上确实比较相似的，主要包括就是牛磺酸、维生素B6和 B12， 还有这个烟酰胺和咖啡因等成分。其中咖啡具有成瘾性，介入后呢，大脑并没有真正得到不再疲劳这个信号，而是肾上腺素大量的分泌，使咱心跳会加快，血压升高。过量的咖啡因呢，还会导致涉及神经、消化和心血管系统的副作用。因此呢，不能把能量饮料当作普通饮料来喝。尤其像咱们小孩啊、小朋友、儿童、孕妇、这个乳母就正在哺乳期的女性朋友等来说，都不适宜饮用。 哎，还有再来说一个大家就是最近特别会关心的，就小龙虾哈。谣言说由于小龙虾生活在污水里，所以携带了很多寄生虫，你吃的话可能会导致叫做横纹肌溶解症在内的多种疾病。火 这看看这到底是真的假的呢？ 这个真相是什么呢？小龙虾的确可能是携带寄生虫的情况，但这也不是说它的专利，其他水生生物同样携带。比如说蛙呀、螺呀、贝呀、鱼啊、菱角啊，这些您不都吃吗？预防寄生虫病的关键就是彻底把这个食物做熟，尤其不要吃生的或半生不熟的小龙虾。比较保险的做法是100度的烧煮10分钟左右吧。 哦，100度的水你得煮10分钟以上。 对。 啊， 就是100度，就是烧开的嘛，沸腾的嘛。 好，再来看一看，还有一个谣言，说是这个什么加长过滤嘴的，过滤嘴的这个安全香烟啊，低焦油含量的香烟，淡味香烟能够降低对人体的危害，烟民可以放心吸。 哎呦，这回去得跟刘笑说说。 这听听啊，刚才我说的这段是个谣言啊。 啊，真相是什么？香烟加长过滤嘴之后，也不会减少致癌物的产生，只能降低焦油含量。而低焦油含量可以降低危害，这个说法也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医学研究表明呢，吸这个低焦油含量的香烟的时候，烟民往往会把烟雾啊吸入到肺部的深处。这个恰恰就提升了患肺癌的几率。因此呢，选择吸低焦油含量的香烟一点也不会减小危害，只有戒烟才是减少患病概率的根本办法。 哎，好，来看看啊，大家的话题。这个摩草儿说了，海边老鼠就是多。我们去年在向导房间里就来了个 Jerry， 哎呀，夜间出没，把我们买的芝士饼干啊、巧克力派啊、巧克力派都给磕了。开始纳闷，为什么每天都丢好吃的？终于有一天夜里，他吱吱吱吱吱吱的啊，把我们三个都给吓醒了。老鼠没来之前，我女儿还说我学猫叫特别像，一会儿他再来我就学猫叫。结果一关灯，老鼠真的来了，就听到天花板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阵乱窜，就看我闺女噌一把就把自己蒙到被子里了，还学猫叫呢。哎呀，这个等老鼠被赶走时，我问他，你不是学猫叫吗？哼，他不理我了。 学学汤。 哎，你说掌握一门外语有多么重要啊。 来了 Jerry。 来，接下来 好逗啊。 对，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您外出住酒店的时候曾经遇到过哪些难忘的事情 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告诉我们，和我们互动一下。我是苗山，稍后见。 是大帅，一会儿见。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7月15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010-6955-6966 6955-6966。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当道路千篇一律，我们让宝来重生。 MQB 平台动感造型、预计空间和配置，让人耳目一新。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向前行。详细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用中国移动无限量看高清央视世界杯，北京移动用户免费享3个月咪咕视频会员，办理无限量套餐，精彩赛事随时看，发送世界杯到10086了解详情。 广发银行于2018年7月10日至19日代销储蓄电子式国债，期限3年期、5年期，额度有限，售完为止。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投资国债，利国利民。 街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乔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6-8585858。 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最高气温呢在32摄氏度上下，湿度明显增大，体感比较闷热，外出呢依然要注意防暑降温。受高空槽的影响呢，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有一次全市性的降雨天气过程，主要降雨呢是在夜间，所以出行的时候请您带上雨具，驾车呢注意交通安全。了解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早晨呢多云有轻雾，偏北风2级左右，气温24到27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西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的相对湿度9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啊，来看一下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多，还有就是京城高速进京方向黄岗桥到湖光桥车流集中，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收费站以南有事故，后车排队到回龙观收费站，还有就是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收费站到大瓦桥行驶缓慢，京开高速进京方向马家楼桥到玉泉营桥行驶缓慢，另外蔡胡营南路的进京方向也是持续车多，京哈高速进京方向后凤桥车流集中，还有通烟高速进京方向耿庄桥到西马庄收费站车多流量多啊，那大家在路上行驶要注意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 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菜百黄金指数。那上周五国际金价小幅反弹，日线在四连阴后收阳，全天基本保持在了1250美元附近震荡，最高1255美元，最低1246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钟，国际现货黄金1253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爱情之石红宝石是七月的生辰石，是结婚40周年纪念石，象征着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给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利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更有会员尊享品、时尚这个珠宝等专享买赠，等您来购贵利红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Hello， 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苗山。 好，各位啊，咱们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互动的，咱说说这个您出去住酒店啊，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您特别难忘的事情啊？来看一下啊 ，Remy 就说了，有一次我去武汉出差啊，到的时候是有点晚了，拿到房卡一进房间，妈呀，里边竟然有人！哎呀，亏了对方是个男的，要不都说不清楚了呢。 哎呦，这要是一姑娘一推门，一个男的在里边，更吓人。 不是，你里边哦，就你是个男的是吧？里边哦还有一男的。哦、 对呀、啊，就同性嘛、哦。这要是一姑娘拿着房卡一进去，里面一男的，多吓人！ 是他关键，他那意思就是说，幸亏里边是个男的，也是个男的， 就跟自己性别一样。 对，要不然的话，就是说他拿着房卡进去一看，哦，里边是个姑娘，那这事儿麻烦了，对不对？ 对，这前台怎么回事儿啊？ 天哪！ 他不但是他 前台跟你相亲的时候。 太直接了，这个相亲。 这自动给你拼房了，我跟你讲。来来来，再看看其他的朋友啊。 哎呀，这个杨树叶就说了，去年大热的天儿啊，去西安出差，住的12层、哦，结果停电了。 好、哦，哇、哦，结果您现在还能跟我们互动，我们觉得非常荣幸。再来看看啊， 军儿说了，2016年跨年，我和我老婆去天津住某个酒店式的公寓。 哎呦， 因为那个酒店呢，经常住在这个有一些在中国上班的老外都住在那儿。 哦， 所以我俩那个房间之前呢是一个这个什么 三个外国人 住的某一个国家就浓浓的咖喱味，你知道吧？就是咖喱咖喱，我都觉得我们俩睡在床上都是咖喱饭上。是床单没给您换吗？ 哎呦我天哪，这浓浓的咖喱，你俩把自己当什么了？ 猪排。 咖喱和什么咖喱什么饭来着？ 咖喱鸡肉啊，咖喱猪排，不同颜色的咖喱搭配不同的肉。 哦，明白明白明白了哈。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当就说了啊，我是一年200天都是在外出差的，所以住酒店就成了常态。大家不知道大家有遇到过没有？就反正就是我订的大床房啊，单人间啊，经常就给我换成这个豪华房套房啊，我经常占个大便宜。有一次在桂林，就是单间换了一个大套房，不过是民国风情的酒店，到处都是老旧风格的家具装饰，然后配上昏暗的灯光，吓得我一晚上都没睡好，老想胭脂扣是吧啊。 哎，这个环境还真是像电影情节呢、哦、 是吧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啊，这个国杰呀，哎呀，刚才就说，哎呀，支持大帅，但是支持大帅之前发了一条更长的，支持苗山。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有品位哦。 不错不错。来各位，今天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话题，说一说就是您外出住酒店啊有遇到过什么样子的特别让您难忘的经历吗？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体育方面的消息啊。 嗯，我觉得女排的消息首先要跟大家公布一下。 对，必须要说一下。 对吧，这真是个大事儿。 太解气了。 太不容易了。昨天2018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季军战在南京结束，面对小组赛曾经这个零封自己的宿敌巴西，中国女排姑娘们敢打敢拼。主力复工，这个袁心玥虽然在第一局的最开始呢因拦网戳到手指离场，但顶替他的新秀胡明媛凭借独特的进攻节奏助球队打开局面，再加上朱婷和李盈莹进攻表现上佳，最终是3-0完胜对手，成功复仇，季军收官。 哦， 而且三局比分分别是25-18、25-22和25-22。这个落败的巴西队名列第四。 哎，这个太棒了，因为前两天刚刚跟巴西队碰见，让人给打了个3-0，是吧？哎，接下来这接着就能复仇。 我觉得女排姑娘首先就顶住了心理压力，对吧？而且巴西真的是很强硬的对手。 而且你说姑娘们，这我给我们老玩的过山车是吧？这心跳也有点。再来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啊，那可能这个就要说到世界杯了，因为昨天晚上进行的，应该说是昨天晚上一场，还有今天凌晨进行的这一场，哎呀，这个比赛确实是。 你看了吗？ 看了，就一场。 我看了第一场也是，昨天那个踢的还是很焦灼。 对，我们节目周日没有直播，应该加上就是周六晚上的那几场。也都是吗？ 我周六晚上的比赛啊，我是想用一句话来表达，无论是 C 罗还是梅西，真的是一个人扛整队。 其实说实话，应该算是叫，就是一个时代过去了。 对， 我这是我看今年世界杯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今年的世界杯是一个叫更新迭代的一届世界杯， 而且年轻人的天下了。 对对对，哎呦，就尤其那个姆巴佩，哦，我们当时在那一起看球的时候，就是。哎呀，就是我们就一旦我们啪啪出来，那匹马呢？那匹马呢？千里马，千里马，这个真的是19岁的年纪，那个速度，嚯！阿根廷人就只能在后面看。 对，真的不服不行。 而且那个谁，人家那个阿根廷的主教练也说了，说我们很不幸碰到了姆巴佩。 我其实还记得前天晚上梅西啊，在这个比赛结束之后站在场边，他真的发愣发了很久，给了他很长的镜头。其实可能也是内心在说，新的时代又来临了。昨天晚上西班牙点球大战4-5负于俄罗斯出局了。伊涅斯塔宣布退出国家队。 对，你看看，这个梅西走了 ，C 罗走了，伊涅斯塔走了， 对 对吧？ 一个时代真的过去了。 当然我们说这个说到了姆巴佩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这个19岁的姆巴佩在法国4-3淘汰阿根廷的世界杯16强大赛中是大放异彩，成为了继贝利之后第二位在世界杯单场当中独挣两元的20岁以下的球员。万千赞誉声当中，法国队主帅德尚对这位神奇小伙子有着更高的期望啊。 哎呀，稍微有点难过和感伤，但是呢，这个体育比赛就是这样，有的时候那个新人辈出的年代就是要看，尤其这种大型的赛事就会让一些年轻的选手崭露头角。 还有当然我们来说一说世界杯上也有很多的妙语连珠啊，咱们来看看都有哪些经典的话语吧。阿根廷老将马斯切拉诺在6月30号对阵法国队的比赛之后呢宣布退出国家队，他说该说再见了，从此以后我只是一个阿根廷球迷。作为队史出场纪录保持者，34岁的马斯切拉诺已经身披阿根廷战袍出战147场比赛，当天的比赛他踢满了全场，为国家队最后一次拼尽了全力。 阿根廷队主教练桑保利也是前天赛后之后说，我们很不幸地遇到了一个叫姆巴佩的球员，他度过了难以置信的一天，并让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天进行的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呢，阿根廷是3-4不敌法国队，遗憾出局。法国队的姆巴佩表现抢眼，打入两粒进球并制造一个点球。另外乌拉圭队的主教练塔瓦雷斯在前天乌拉圭战胜葡萄牙的比赛之后说，我们来到俄罗斯就是为了能够打满包括决赛在内的7场比赛。如是说，八分之一决赛上乌拉圭队以2-1淘汰了葡萄牙队晋级8强，他们将在1/4决赛中迎战法国队。不过咱们先来看一看啊，今天明天两天可能要进行的一些比赛大家也关注一下。八分之一决赛来了啊，今天晚上的22点也就是10点钟是巴西对阵墨西哥。另外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的比赛，比利时对阵日本，在明天的凌晨，也就是今天夜里的2点钟。 你猜一猜，就这样吧，咱们不说别的了吧。巴西和墨西哥，你认为？ 墨西哥。 你也觉得墨西哥能赢是吧？我也觉得墨西哥能赢。 这场比赛已经全乱了，真的，今年。 所以就是网上还有一些图片嘛，不是这个 C 罗搂着梅西，然后一起看向远方说：“不要着急，内马尔马上就来。 ”真的，一切皆有可能。 来，这样吧，咱俩既然都说这个墨西哥能赢的话，如果真的就是如果巴西队赢了啊，咱们去这个我的一个群里给大家发红包，好不好？ 哇，太棒了！你把我拽进去了吗？ 没有，没事，你可以把钱给我。好，接下来的时间这样啊，各位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看一看大家都有什么样子的奇遇呢？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爱情之时，红宝石是7月的生辰石，是结婚40周年纪念石，象征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里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更有会员尊享品时尚珠宝等专项买赠等您来。购瑰丽红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 哎呀，看看大家，安小胖还在这个点评体育新闻呢，用了两句诗啊，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啊。 哎呀，这大早上起来一聊世界杯就感伤起来了。 来说说这个其他的奇葩事儿吧啊。 好。 齐峰说了，我住酒店，去酒店前台说订好了房间了，然后呢被告知标间刚刚买完了，我订好的房子也被别人住进去了。嘿，我这情绪我就暴涨了，准备好好的吵一架，结果还没等我开始发飙，酒店经理到场说，来给您安排一套情侣套房。关键就我一个人住啊，我和谁情侣去啊？结果还是惺惺作态的住进去了，关键是价格不变。哈，哎呀，不住没有了，要不睡大街了。然后不是你，要是我，我就哈，你这样就完了啊？你以为从标间给我安排到情侣套房就完了吗？套房就完了呢？情侣呢？ 你也需要全套的是吧？ 不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吗？啊？再来看你那边啊。 董林就说了，有一次出差，晚上到酒店，刚进房间里还没开个灯的时候，发现床上的被子是乱的，明显是有人用过的那种啊。然后对着这张床的角度摆着一个三脚架，上面还有一摄像机，吓死我了。我是一女孩，赶紧找服务员换房换房 间。如果是我，我会马上换酒店，我觉得。对吧？就是你，如果你出现了这种事情，也就是说你这个酒店，你其他的房间也不敢保证这个没有问题啊。 我在想，这个住在这儿的这个人是正在直播睡觉吗？ 是不是？ 哎呀，这就不敢想，不敢往下想，谁知道干什么事儿的，对吧？哎，啊，来看看啊，哎呀哎呀呀，来看一下，哎呦，这个哟，还有一位 Becky 的，他发的这条特别长，这样我一会儿再跟大家读啊。那个先说说其他方面的消息吧，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来关注一组资讯。前天晚上李宇春流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在五棵松体育馆开唱，蔡依林作为嘉宾登台与李宇春共同演绎，带来了精彩的演绎啊。诶，这个李宇春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人，我觉得。 为什么 这些年李宇春你会发现了吗？他也不吵，他也不干嘛，但是他就是一直很火，而且他的好像的所有的演出或者干嘛的，就是那些鱼叫什么玉米是吧？玉米都特别的忠心对他。 对，他的那个歌迷们真的神一般的存在， 真的是 一直追随他，无论他去哪儿、参加任何节目。见他这人现在倒是越来越低调，说实话。 那没有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新闻啊。 我觉得还是值得鼓励的，年轻人踏踏实实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和业务嘛。咱们了解一下，这个10月11号，美国百老汇原版音乐剧《吉屋出租》将会再次来到北京，在世纪剧院连演10场。音乐剧《吉屋出租》改编自普契尼的歌剧《波西米亚人》，讲述了一群生活在纽约的年轻人住在租来的房屋里，怀着各自的抱负为理想不懈努力的故事。他们生活窘迫，有的人疾病缠身，甚至身患绝症，但始终在逆境中坚持自己的梦想和信仰，敢于与不公的社会现象较量，敢于与贫困的人生较量。 再来关注一下第11届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上周末在恭王府开幕。北京青戏节今年将全面升级，从7月到9月，3个月时间里呢，将有26部风格各异的国内外精彩好戏，在北京12个剧场轮番演出。艺术总监孟京辉表达了他的策展新理念，和新观念啊，就是过程就是目标。他说要给予青年导演充分的创作时间和自由度，让灵感和创意恣意生长，以极大的宽容度和兼容并包的欣赏视角，鼓励青年戏剧人发掘时代内涵，充分尊重青年的话语权、思维方式和表达诉求。 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片《春天的马拉松》近日开机，计划12月份登陆全国院线。《春天的马拉松》呢，由夏小云执导，张译还有徐百慧和杨立新、杨坤等主演。电影取材于浙江宁海推行的村级权力清单过程中的真实故事，讲述了亲情为民的村长方春天在筹备接待莅临本村的一场国际山地马拉松分站赛过程当中面临的一系列涉及村级公务、村民管理及氏族关系、家庭关系等方面的棘手问题。 再来看一下，根据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改编的电视剧《城中堂》昨晚在央视8套开播，故事再续乔家往事，讲述了乔家第五代传人乔永琪在辛亥革命的时代风云中以商救国的传奇故事。 去年年底呢，中国美术馆的美在新时代馆藏精品展成为了爆款展览，引发了观众排长队观展的壮观景象。然而呢，中国美术馆的馆藏精品并不限于中国名家名作，因为在6月底，美美与共中国美术馆馆藏国际艺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了。在看过了齐白石、徐悲鸿等中国大师画作之后，观众呢可以在中国美术馆一睹馆藏毕加索、达利，还有一些国际的知名艺术大师的作品。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 我找不到他的行踪，只看到那树摇风。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大意匆匆，看不到他的行踪，只听到那南屏钟。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像是小鸭敲在我心坎中。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催也催醒我相思梦，它催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匆匆森林又看到了夕阳 红。 好各位，咱们来看看各位又走进了怎样的酒店呢。 WJP 这位朋友就说了，春节的时候呢就去了泸沽湖度假，当时这个标间价格是1800，明显这是一新酒店啊。晚上洗澡咱换个浴袍吧，居然在这个浴袍口袋里发现了放着一条女性的内衣。我当时就崩溃了，特意第二天哈，我就把这个浴袍放在床上结果下午回来的时候，浴袍挂进了衣柜，那条内衣还在浴袍的口袋里。可见打扫的人员是多精细， 加引号啊。 住店的同仁们，进店请先看看浴袍吧，说不定兜里有惊喜哦。 不是，可能是服务员认为这条是不是你遗留在那的，就是你的， 人家没敢给你， 人家没敢给你扔，你知道吗？哇，这个太，这个和这太刺激了。这个我看一下，还有一个 有惊喜。我 这董林说，有一次出差，晚上到酒店，刚进房间里还没开灯的时候，这个已经这个刚才读过了。对， 你看你啊，你喜欢的人和事儿都是一样的。 没有，来看一下征说的啊，和同事出差，半夜才到宾馆啊，刚进房间，我一男同事啊就发微信给我说，呀，我这屋里有人。我说男的女的呀？男的你就去前台换房，女的要不你就住吧。 哎呀， 这同事真的会多替人着想， 可说呢， 你人家乐不乐意啊？ 深海之瞳就说了，之前啊，就是来北京之前有一次来北京玩，原先住的这个宾馆 A 已经订满了，没法续订，只能在这个某城上网站订了 B 宾馆，实际的位置在梅市街，地图上标注的却是在东郊民巷，后来宾馆联系上才发现，哦，原来离 A 宾馆不到500米。 哦，就是等于说是我就没听懂 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个在网上订了一个 B 宾馆，当时 B 宾馆那个定位写的是在梅市街，但其实这不实际，他标注在东郊民巷，但实际是在梅市街的。其实他当时想的是这两个宾馆虽然近，但是有一定距离，结果呢一去了，最后入住才发现原来是标注不精确，这俩歪打正着，离得还挺近。 哎呀，好，只听到了那种。好，各位啊，咱们今天一起大家聊的话题，说一说您住酒店的那些奇遇和经历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一汽丰田 RAV4 荣放，购车首付50000起，至高2年零利率，置换补贴4000至6000元。详询当地经销店，到店扫专属二维码，参与足球竞猜，惊喜等您拿。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来欢乐谷和你爱的人共享欢乐时光吧！6月30至8月26日，北京欢乐谷狂欢节，送您激情与狂欢，更有4期甜品王国，酷爽黑萌。这个夏天，狂欢怎能没有你？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这个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黄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您好黄工。 你好主持人。 哎，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哎呀，好的，这个时段呢主要给咱们大家说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在说国内之前呢，先看看北京。本周呢北京的天气啊，降雨和高温呢将会交替出现。明天和周五呢，还有周六，北京的大部分地区呢，会有一些间歇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呢在31度到34度这个范围。周四呢，还有这个周三和周四啊，是高温闷热天气，最高气温呢也就是36、37度。这几天夜间最低气温呢，一般都在24度上下。由于空气湿度明显增大，所以说体感呢闷热会明显一些，舒适性也要差一些。所以本周啊，在北京地区游玩的朋友呢，还是要多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要注意防暑降温，同时呢还要注意防雷防雨。那么从全国的天气来讲呢，未来两天呢对外出游玩有影响的天气，目前来看呢主要是降雨和高温。关于降雨的情况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国大部分地区啊，目前来看，不管是大是小或者时间长短，基本上都有降雨。对出行出游游玩的有影响的强降雨呢，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还有西南地区、华南还有华东地区。具体来说呢，有两个大块区域吧，一个是从陕西的南部到四川大部，还有西藏的东部，再到云南的北部，这一块区域呢是一个强降雨区。另一部分呢，就是从广东的东部开始，向东到江西的大部分地区，还有福建、浙江、上海，一直到台湾的西部，这一部分呢组成一个强降雨区。这两块强降雨区啊，都是目前来看都应该是达到暴雨，特别是在四川盆地的西部，个别地方呢还会有大暴雨的出现。那么在这些地区降雨过程中呢，部分地区还会伴有这个短时的雷电啊、大风啊，还有冰雹等这个强对流天气。那么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在华南还有华东，在华南还有华东这个强降雨区啊，将减弱为这个小雨天气。那么中西部的强降雨呢， 将有所北抬，还有东扩。目前来看呢，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南的江淮流域。具体来说呢，就是从四川到陕西的东南部，到河南的中南部，还有安徽的北部、山东的南部、江苏的北部这些区域呢，应该说将有大到暴雨。另外呢，在东北地区的东部，还有西南地区的南部呢，还有新疆的伊犁河谷等这个部分地区呢，也有零零散散的这个暴雨区域。在这其中呢，这个四川的北部，还有这个陕西的南部，包括河南的东部，这些部分地区啊，会有这个大暴雨天气。部分地区呢，还会伴有这个短时雷电、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这个天气。说完那个降雨呢，咱们再看看那个高温的情况。未来这个两天啊，高温呢主要分布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地区，还有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另外呢，在西北的地区东部也有这个也有高温的这个天气。上述地区的这个最高气温呢，目前预测呢都在35度到38度的样子，局地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40度。这其中呢，南方这个是高温闷热为主，北方呢是高温炎热的天气。请咱们这个出游的朋友啊，要根据这个热的特点吧，还要注意防范，注意防暑降温，注意防范这个高温炎热天气啊带来的影响。另外呢，在这两天呢，在黄海还有东海受台风影响，会有这个7到10级的这个大风，阵风呢目前来看最少也有12级。去往这个海上或者是东部沿海地区游玩的朋友啊，还要防范这个台风天气带来的影响。天气情况基本上就这样的，主持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黄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听众朋友，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东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车多，东三环华威桥到长虹桥南向北方向行驶缓慢，东四环十八里店桥到朝阳公园桥车流集中，东五环南向北小交亭桥车多，北向南方向平房桥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苗山。 今天早上咱们一起聊一聊住酒店的那些事儿啊、哎呀，我来读一这样一位啊。 好。 他说有一次呢，我去日本 啊，出去日本玩，我一个姑娘就一个人，晚上睡觉的时候穿着一条白色的睡裙，早上起来之后呢就随便扔在了床上，那床上用品都是纯白色的，可能就混在了一起。等我晚上回到酒店，房间已经打扫好了，被褥全换了新的，但是我的白色睡裙没了。我想估计可能是收拾屋子啊，连着旧床单什么都给卷走了。于是呢我就给前台打了个电话啊，用英文说明了一切啊，本意就是说你要是找不到就算了。结果哎呦，你还真的不服不行，日本的酒店做的啊，他说半个小时以后有人来敲门，拿着我的睡裙，然后打扫我房间的大婶、楼层主管、客服部经理，还有一个什么高级社长啊，我也不太懂他们的级别，反正全都来了，齐刷刷的一排站在我门口，捧着我的衣服，我一开门，这一串人哗给我鞠躬，然后给我道歉啊，还给我带来了零食水果，并且告诉我说我的衣服今天他们会拿回去进行清洗，给我带来的不便他们很抱歉，会全体进行检讨等等。然后第二天还真给我呈上了他们的检讨啊，以及类似于工作报告之类的东西。我当时真的是汗的不行啊，每次下楼路过前台我都不敢抬头看他们，生怕他们又给我道歉，你知道吗？哎，但是你不得不说人家这个反应速度和服务态度， 对， 这个我们确实得学习啊。 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前期你们用英文沟通的很顺畅哈。 那这 真是惊喜，在日本。 他竟然听，不是，他们说的英文你竟然听懂了，这个不容易啊。哎，刚才我不是放了一首歌吗？ 嗯。 你看，还真是有年轻的朋友就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飞扬就问， 南屏晚钟是这首歌吗？ 对对对，那首歌叫南屏晚钟啊，一首老歌啊，只不过是新唱啊。 哎，最近出了好多版本，这首歌很有人气啊、哦、 是吧， 花花华晨宇、 哦、 他这个改编了一个版本，非常棒。 嗯， 我们再说说太阳这位朋友的一个经历啊。 嗯， 说一个我和刚才上半时段您说的那位香先生一样的事儿。 哦， 我参加了一个会议，到了晚上11点、嗯、有人用门禁卡开门。 哦， 我就有反锁门的习惯啊，所以我就起来去开、哦、打开门一看，外边站着一位先生，我当时我就蒙圈了，问这会务组怎么回事。后来会务组说，原来我名字太像男士了，会务组就把我和一位男士安排在一起了。哎，你们俩不会上下级吧，我想说。 然后一看，领导你懂了哈。 所以太阳这位朋友是刚才咱们上半时段说那个朋友这屋里那个人 是 吧？ 不是不是，这个其实起名字太像男的，这个就是造成了一点误会啊。哎呀，这个挺有意思。好，再来看一下列潜艇就说了，97年我和我新婚的妻子到达桂林市入住某三星级酒店的第一晚，就遇到了两件事情哈。第一件事情，床垫的钢丝断了。 第二是什么？ 没有没有，等会儿他说钢丝断了，直戳腰啊，久久才睡着啊，直接戳的腰啊。就在我们好不容易睡着之时，突然这个有人敲门啊，警察查房。在警察执行完公事之后，我俩相对苦笑，就这么就坐了。就坐在那里坐了一晚啊，然后呢，这蜜月的第一天真是够折腾的呀。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钢丝断了，嗯，这个好。 警察查房。 对，好。 两点都很特别嘛。 对对对对，来看一下 这个 好好的一条微信，让我们两个人给说成什么样子。 哎呀，好，说点正经的，说点正经。 正经正经。 图图就说了， 嗯， 我在网站上今年订 了。人家那个也不是不正经啊。 是我们俩不太正经。好好说正经。 说正经。 图图就说了，哎，这个在某网站今年订的德国的旅游的时候的酒店， 嗯、 特别小的一行字提示不能取消订单， 哦、 没看清就订了、嗯，白白浪费130欧。 哦， 130欧不少钱呢。 得1300吧，1000来块钱 ， 1000多块钱吧、 嗯、 啊！来看一下那个，还有一位说这个 booking 的， 嗯， 看这 booking， 那个图图，哎，你这是你刚才说了一个是吧？ 对他们俩就是分，这个是这位朋友发的上下条。 哦， 嗯、 就头说了一下 booking 的事儿啊。 对， 好， 再来说一下这个 Ann 说了啊，作为一个经常出差的人，这个话题我是必须要互动的。 嗯， 据不完全统计，住酒店的过程当中发现过老鼠、蟑螂、蚂蚁等小动物。曾经连续两次住同一个酒店都赶上停电，前台领班都要崩溃了。还有一些奇葩经历我就不说了，只能说住酒店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遇不到的事儿。 这位朋友你慎出门吧，我觉得。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一下旅游和这个奇闻异事啊，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一组旅游方面的消息啊。 对，应该是好消息，因为有一批重点的国有景区十一前降价了。 哦， 国家发展改革委呢，6月29号发布消息说，要通过开展定价成本监审以及成本调查，剥离门票额外负担等措施，在十一黄金周来到之前呢，切实降低一批重点的国有景区偏高的门票价格。 嗯。国家发改委还提出，各地区不得避重就轻，流于形式，不得明降暗升，在降低门票价格的同时，提高景区内交通运输等其他游览服务的价格，变相增加游客负担。 没错，这个意见还明确呢，2018年在推进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的同时，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任务取得明显成效。在2020年以景区合理运营成本为基础，科学、规范、透明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基本健全，对促进景区呢持续健康发展、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也是明显的增强。 来跟大家说一下都有哪些景区降价了啊。 好， 扬州瘦西湖票价从旺季的150元降到了100块钱，苏州西园寺门票价格从20块钱降到了5块钱。哦， 好消息啊。 还有苏州暮春园景区取消原定门票价格55元免费开放。哎呀，好， 拍手称道。 来看一下湖南省桃花源景区门票由180元调低至128元，黄鹤楼单人门票从80元下调至70元，半价票由40元下调为35元，山东曲阜孔林景区的门票价格由150元降低为140元，崂山风景区7月16号起门票旺季价格由三处主景区合计门票245元降为180元，三日内有效。还有淡季价格由原来的160元降为120元，三日内有效。 哦，三日内有效，挺棒的。因为 这个挺好的。 崂山景区因为面积比较大哈， 你一天玩不完。 哦，那其实真的三天的价格。 但是是不是人家的意思是，你三日内你进去有效，不可能让你出来再进，出来再进，出来再进吧。 我觉得可能是可以出来再进吧。 不，这个得先查清楚。 因为比如说平遥古城就是三日内。 啊，三日内有效。 嗯。这无论怎么样哈，是好消息，真的。 对对对， 让我们出行越来越便利和便宜了。 嗯， 咱们再了解一下10万平方米百合花海营这个市民赏花游玩的好消息。 嗯， 第四届北京百合文化节日前在延庆的世仆园开幕了，10万平方米的百合花海，这个静待游客的到来。本届百合文化节主题是相约延庆盛世花海，将会持续到7月31号，为期一个月。与前三届北京百合文化节相比呢，今年的展区布局进行了优化升级，分为室外展和室内展两部分。室内展面积是4500平方米，通过原装进口集中展览的方式呢，让参观者不出国门就能领略到欧洲经典百合花的魅力。展区内呢，还将展出这个书画、插花等百合相关的艺术品及创意商品，还为参观的市民提供了亲子插花体验活动。 再来说一说今年暑假 开始参观清华需要刷脸进门，继北京大学实行了刷脸入校之后呢，清华大学也宣布在门禁上使用人脸识别、微信小程序等科技手段，但针对的是校外游客。从今年暑假开始，清华将实行校园参观全面预约制，预约系统从7月9号开始试运行。 哦，这套网上预约系统是清华大学软件学院自己学院专门开发的，包括个人参观使用的微信小程序和团队参观使用的预约网站个人参观嘛，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参观清华这四个字儿，绑定个人身份信息之后提前7天预约校园参观。团队预约呢，需要通过登录电脑客户端，至少提前14天2周的时间提交材料并预约。校方呢，会根据预约的先后顺序对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提前1周在网上会反馈预约结果。预约成功的朋友们可以在预约的时间段从指定的校门入校，入口的闸机通过在线这个比对证件以及基于人脸识别技术的人证合一的检查，能有效的防范冒名顶替的情况。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大家的互动话题啊，在住酒店的过程当中曾经有过什么样子的奇葩经历或者难忘的经历啊。深海之童说了，以前看网友有一事儿啊，说是这个因为飞机延误就打航空公司的电话改签，打中文热线呢半天打不进去，就改打英文热线啊，很快就接通了，然后就用英文问，英文问啊，请问你会说汉语吗？话务员说，说吧，你啥事儿？哎呀，再看说，主要说酒店啊，今天啊， 所以不要说那个，我想说说这个。 你说， 随风飘走的云说，我和我爱人吧，那年新婚国内旅游，我第一次在云南吃芒果，我居然连皮吃了1斤芒果，我爱人眼睛都瞪圆了。 关键是我想知道你爱人眼睛瞪圆了，就生生的瞪着你吃了1斤芒果吗？ 这是亲媳妇儿，这是。 对，哎呀，来看一下， 还有这个 Cobra Z 就说了，深圳出差遇台风。晚上住了快捷酒店，早晨醒了穿拖鞋，括号鞋底是镂空的，水从地毯往上涌， 就哦，那已经等于说是完全都已经进水了。 我想知道你住几层。 对，它浸在了那个地毯里，就那么一踩那个水都出来了。 对， 而且我发现南方有些地方就是会特别潮，就那被子就跟湿的一样。 对，而且你洗点东西永远不干哈。 啊，哎呦， 金牌咖啡，何磊子带的团一起去了斯里兰卡。 哎呦， 住在酒店里，第二天晚上回来，看到服务员把我的睡裙摆出了一个特别好看的蝴蝶造型，我心里美滋滋的。 可能是磊哥摆的，吓死了，再也不跟磊子出去了啊！那个，再来看一下，安说了，去年呢住某五星酒店，入住时也没注意地面，可是入住的第三天，酒店找到我说地毯有一大片污渍是我们弄的，啊，我们很意外呀，问他证据，居然说打扫卫生的服务生说的，并让我们赔付，因为忙于工作没搭理，于是准备离开酒店。准备离开酒店，但是不让走，最后我们投诉到酒店经理，经理了解后跟我们道歉才让离开。看来以后啊，入住酒店还是要全面检查一下，包括地面的。哎呦，其实这个事儿真的挺难弄的哈。那我去住的时候，我还要先进去以后先拍个照，看来是 防不胜防啊。哎呦，刚才这个 Cobra Z 这个朋友又回了，他说我住二层， 我二层都能， 而且窗户渗水，咕噜噜往里冒啊。 那也就是说水已经到了二层高了， 对，一层已经淹了。 不是你这好，一层听到你说你这还拖鞋踩着我，就是我昨天晚上就游了一晚上，你知道吗？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鱼不停游。 每一层的体验都不一样。 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咱看看一组这个奇闻异事吧啊， 好， 就是有引发我们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啊，来说一说。 我们在网站预订酒店的时候呢，常常会遇到只剩一间房这种情况。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就说呢，一些酒店预订网站使用仅剩一间房之类的表述，促销消费者，让这个消费者在感受房间紧俏的压力下就下单了。管理局要求网站停止这种涉嫌不公平交易的营销策略，遵守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管理局就说呀，不可以用误导性话语促使消费者因为感受到压力而订房，因为呢，这个订房网站发布有多少人在查看某家酒店房间的价格呀，某家酒店还剩多少间房啊，某个预订价格还会保留多长时间，这些信息都可能会造成房间紧俏的假象，这个做法可能违反保护消费者的法律。 哎，这个特别好啊，太讨厌了，你知道吗？ 我经常看见这种字样。 哎，有的时候真的是啊，就是看他只剩下一套房了，你刷十天过去看还是只剩一套房， 对， 像这种就是属于不诚信行为，你知道？ 对， 就不相信你了，你知道？ 另外一条消息，我是特别的高兴的。我小时候怎么没赶上呢？ 什么事儿？ 儿童肥胖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为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之一。我相信现在的小朋友都有这个问题。澳大利亚民间团体的肥胖政策联盟最近就提交报告，呼吁禁止在儿童谷物和甜食产品外包装上使用卡通形象。澳大利亚的参议院相关委员会定于八月份要审议这份报告了。 其实就是他们在这个联盟啊，在这个报告当中就呼吁说，为了鼓励健康饮食，建议禁止在儿童甜食包装上使用孩子们所熟知的卡通形象。这个也确实是，小孩一看着这个形象以后， 妈妈我要这个， 对吧？ 我要东尼虎， 哎呀， 我要巨嘴鸟山姆， 我要熊二， 我要灰太狼。 这个，我给你个铁锅啊，看一下，肥胖政策联盟一项调查显示，外包装带有卡通形象的儿童食品当中，六成含糖量超过澳大利亚的卫生部门的建议，也就是每百克含糖不超过15克。调查涉及的41种早餐谷物当中，30种含有高糖。哎呀，这个，哎，你吃糖多吗？ 我现在吃糖不多，是因为小时候吃的过量。我想小时候如果有那么多好吃的那个包装上，如果不印着这么多可爱的形象的话，我可能能瘦一点。 对，都怪他们。 对，都是他们的错。 哎，好，来继续看看我们听众朋友们的话题啊。杨说了，哎呀，大帅，我不得不说，我们一家四口住过别墅式的酒店，就是平房，一掀被子里边有一只10多公分的，这叫什么？蚯蚓，就是蚯蚓嘛，对吧？ 蚯蚓， 哎，不是， 是那个在那个， 哎呦，我俩图片，哎呀， 快把它关了， 哎呀，好吓人， 在庄稼地经常有蚯蚓， 哎呦，我这个看的浑身是那种鸡皮疙瘩啊！ 它是，你也害怕多脚这种动物？ 我是有那点有点密集恐惧症， 密恐， 就是我不怕那些老虎、狮子那些什么的，就是你单个大的我不怕，我就怕你比如说 多脚多腿， 就是掀开一块石头，一看一堆东西在那姑娘那种，可吓人了，你知道啊？这吓得嗷嗷叫啊！后来孩子爸给放生了，哎呦， 吓死了！ 这孩子，这个，你看老公多善良。 小雨妈妈就说了，闺女2岁半的时候呢，我带她去厦门玩，半夜醒来上厕所，发现门是虚掩的，一下我就清醒了，扭头往床上一看，闺女不见了， 我 最后发现她掉床缝里了。 好，那个门虚掩是怎么回事？ 这也挺吓人的， 自己忘关了吧？ 哦，哎呦，真吓人！这个 真是啊， 而且后怕， 虚惊一场，这就是啊， 以为把闺女偷走了呢。 哎呦，好，刘超说，哦，这个更吓人。算了，我们不说了，说了以后我怕大家都不敢出去那个，不敢出去睡了吧？哦，这个真的不读了，这个真不读， 不读了， 太吓人了啊！ 那个谢谢你刘畅，你受苦了啊。好，来看一下 Mr. 安说了，15年的双十一在某宝买了三亚的度假酒店3天2晚，到现在还躺在我待发货的清单里面，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休息，超过连续2天了，现在它已经成了我一个美好的愿望。15年的现在还有效吗？ 肯定没有了。 哦， 肯定没有了。 这不知道啊，他还没发货呢，对方。 对， 酒店估计都没了吧。 哎呦，这个安这个朋友说，我现在在深圳住，每天都要用这个除湿，所以就得抽水。 哦哦哦，用除湿抽一下是吧？ 嗯， 那个确实是因为我在那个南方住过一段时间，我真的是受不了那个被子啊。 嗯，我其实觉得在北京啊，有的时候开空调，与其开冷风，还不如用这个抽湿的方法，也是降温的。 也是 你可以回家试试，把这空调打开抽湿这一个模式。 咱北京已经干得要命了，你再给它抽湿了，你这鼻孔不得流血吗？ 就有湿有干嘛。 哦， 它只是抽空气里面多余的水分。 哎，好， 它还有降低温度的作用。 哎呀，你看啊，咱们的听众真的是，我跟大家说，好奇害死猫。还有一位叫小花的，这应该是个姑娘吧，还非说，哎，你们能不能告我刘畅说的什么呀，刘畅说的什么，能不能单独跟我